货币啊， 嗯， 不是我们用的人民币、美元或者是韩币。 对对，这个货币特别特别，这个货币的名称是 JOY Joy 快乐 Happy 的意思哈、 哦。 货币名称是 Joy， 那在韩国 Job World 里是专门使用这个 Joy 的这个货币哈、 嗯， 那也可以算是一种这个入场券了。 哦、 那在韩国 Job World 里面，把这个 Joy 可以当成这个信用卡，去使用、 哦。 那我们在体验各个体验的时候呢，利用这个 Joy 去赚钱、 嗯， 或者是用这个 Joy 去买东西都可以的。 嗯嗯、 举个例子哈，这个孩子如果是想当这个想体验一下这个配送员的一个职业的话， 嗯、 可以通过配送一些物品来争取这个 Joy 啊、 嗯 争取这个货币、哦，然后把这个挣到的这个钱呢，用于买披萨呀、啊，或者是买一些吃的都可以去利用的，嗯，特别好。 也就是说，在这里呢，有一个虚拟的经济社会， 没错， 对吧？因为小孩子，你给他真正的钱币的话，可能也会发生一些其他的一些问题， 混乱，对。 所以在这里呢，可以让他通过自己的劳动去赚取一些这个虚拟的货币， 嗯， 然后呢，在这个虚拟的世界当中，他也可以去使用， 没错。 这样他可能会能够提前的体会到这个爸爸妈妈赚钱很不容易啊。 对对对，提前树立一个简单的经济观念。 对呀、啊嗯、啊，你看爸爸妈妈心疼你的时候，那你想吃披萨，你就可以吃到了。 是， 在这里呢，你爸爸妈妈已经去喝咖啡了。 你得去自己配送。 对，你想吃什么？啊、想吃糖吗？那。好吧，你先干个活吧。 对， 哎，这个挺好的， 嗯，很不错， 是很好的教育孩子的一个契机， 嗯， 对吧？嗯，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来具体的去了解几个啊，可以体验的内容吧。 没错，没错、嗯。那我们首先从这个儿童体验馆来开始哈。 好的。 那如果大家到了这个韩国 Job World 之后呢，肯定会首先会被其超大的规模所震撼。 哦、是吗？ 对，规模很大。 嗯。 那从一楼到四楼为止，有各种各样的一些设施哈、 嗯。 那体验馆是共分为这个职业世界馆、 嗯、 青少年体验馆、儿童体验馆还有前途设计馆等的四个、 哦、 嗯主题馆厅。那儿童体验馆是有39个体验室以及51个。职业工这个儿童们可以体用的哈，体验的，也就是说在这里能够体验到59种职业了。 嗯嗯嗯。 那在每个体验室呢，会有专门的这个讲师来进行指导，不是儿童自己进去随便去体验的。 对啊，那太混乱了。 对，太混乱了，有老师的、 嗯、 去做指导，体验时间为15分到30分不等哈、 嗯。 那也可以亲自去操作等等。 嗯嗯。 因为这里本身就有很多职业可以去体验嘛， 嗯嗯， 所以大家还是事先去选择一下自己最喜欢的几种。 对， 来做体验比较好，因为每个体验都要花一定的时间， 对对对，是， 而且人多的话会要排队嘛、 嗯， 那排队等候的时间会浪费很多， 没错， 嗯，那父母可以通过这样的一些体验来了解更深入的了解孩子的一些性格啊等等， 嗯、 以备今后在教育孩子的时候做一个参考。 对，报班的时候这是很好的一个参考， 嗯， 老说报班， 总说报，我们是填鸭式的这个牺牲者，教育的牺牲者， 我们的孩子真是太辛苦了， 没错， 啊，我觉得还是。是最重要的一个好处，就是可以了解孩子的兴趣。 没错，没错。 刚才提到了，你不能每个班你都去试啊。 嗯。 你30多个教室，50多种职业，每个班都试的话， 嗯， 孩子可能已经忘记了自己喜欢。嗯、 是，哎，我现在就想，如果我们小时候有这样的地方，该多好 啊！ 嗯、 是哈。 而且他这个体验非常非常具体哈、啊。举个例子，就是说、 嗯， 如果是银行的这个职员的话， 嗯、 他会给这个人做这个账户，把这个银行账户自己去做一下、 啊、存折。 存折，做一下存折。那如果是想当消防员的话，会亲自去这个 灭火， 对，特别有意思 哦。对， 嗯， 大家可能真的是现在的孩子，可能在其他的，比如说商场里的这个儿童乐园、 嗯， 可能都会有简单的体验， 没错。 但来这儿呢，大家也听到了，规模非常大， 嗯， 所以呢，体验也是更全面的， 嗯， 他可以在这里去真的为自己的孩子去设计一下未来， 嗯， 对吧？ 嗯， 看他们对什么感兴趣， 哎， 如果说现在丽华已经长大了，成熟了， 嗯， 啊，有自己的思想了， 嗯， 小的时候的思想呢，虽然很成熟，也很成熟啊，当老师当律师， 嗯， 那现在如果把现在的工作不做了， 嗯， 可以无条件的让你选择一个新的工作的话， 应该是空姐或者是厨师吧， 啊， 嗯，因为空姐就是一个理想的一个职业嘛，女性特别喜欢的， 我觉得你应该可以啊， 这个身高是可以，其他都不达标。 太谦虚了啊， 没有，然后厨师最好的是什么呢，可以这个边做边吃嘛、 哦、 所以我想去体验一下， 为什么要边做边吃呢，那你就直接做美食课好了 啊，也是啊，没有想到这么周全， 说你还是爱劳动的小蜜蜂、 嗯嗯、是的是的，那我们的朴主播呢、 啊、 想体验什么职业， 我要是现在马上可以无条件选择一个、 嗯、 我是飞行员， 哦，哎， 我们两个有点像啊， 类似 啊，我们可以这个搭成一组，然后一起飞一个巴黎啊， 是是， 非洲啊， 飞全世界啊， 挺好的啊。嗯，飞行员的确是挺羡慕的，我估计在这里呢也会有飞行员呢这样的一些体验。 对，肯定有。对， 嗯，那刚刚提到是这个儿童小孩子的这个体验馆了， 嗯， 接下来要了解的呢是稍微大一点的我们的青春期的孩子们， 是， 对吧？ 那接下来是这个青少年体验馆哈，那青少年体验馆是有41个这个体验室，共65种职业， 嗯， 可以供这个青少年进行体验。 嗯， 那特别是这个体验内容是分这个人体的这个部位来进行区分的。 哦， 那比如说头部的话，就是有这个需要这个创意力的一些职业啊，的一些 脑力方面， 脑力方面的一些，比如说什么广告公司啊， 嗯嗯， 贸易公司、研究所等等一些职业， 嗯嗯， 职业是在这个头部的这个区域。 嗯嗯， 那在胸部的区域是拥有比较这个温暖的一些内心的职业啊， 比如说慈善家呀， 慈善家，对，护士啊， 哦， 等等一些职业是在这个胸部的这个职业。 嗯， 那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什么腿部啊等等一些职业都是， 嗯，相应的一些职业， 对，相应的一些职业。 哦，我觉得这个对这个区分很有创意，首先， 嗯， 对吧？啊， 没错， 首先可能你就会觉得哦，我的孩子可能是在身体的某一部分他可能会更有优势， 嗯，对， 对吧？ 嗯， 可能这个我觉得双腿的可能是比如说运动员啊， 对对对，像刚才说过的这个配送员啊， 对对对， 等等一些东西，对。 所以现在的孩子，大家他们的理想职业真是五花八门。 嗯， 我就听说有的韩国孩子啊，他的理想职业，你想当什么呀？我要当厨师。这个我觉得在我们小时候好像没有人 对 对，没有人回答这样的答案， 嗯，是 为什么呢？因为大家最近在韩国看韩综，可能知道， 嗯， 厨师类的综艺节目非常 特别火，对， 撒盐巴这个动作特别帅的。影响到了孩子， 没错 啊，所以呢，有的时候呢，我们的孩子想象力不要遏制他，对吧？ 嗯，没错。 好的，那到这里呢，我们详细的了解了这个 Job World 啊， 嗯， 有一些这个想要注意的地方，比如说星期一闭馆的这样的事情，嗯，希望大家都可以记得住。 没错， 嗯，那除了这个 Job World 之外呢，如果您带孩子去完了以后，还可以去周边的一个地方。 对 吧？那就是水族馆。 没错，没错。那这个板桥的水族馆呢，这个名字叫板桥 Aquarium。 嗯， 这是一个韩国第一个数码的水族馆。 哦， 嗯，也就是说没有一滴水。对对，那这个水族馆也是没有一滴水的。 嗯， 全都是利用这个智能的这个机器， 嗯， 体验这个水族馆的。因为这里有很多可以供孩子们体验的这个体验型的这个主题园。 嗯， 非常非常受孩子们的欢迎。 是的。 那我们进到这个数码水族馆之后呢，里面是这个潜水艇的结构。 哦， 嗯，它的装饰，它本身设计是潜水艇的一个结构， 嗯， 所以有就是坐上这个潜水艇去旅游的一个气氛， 身临其境， 嗯， 对吧？ 嗯， 但是又是数码的， 没错， 都是孩子感兴趣的， 嗯， 对吧？ 很特别， 所以可以在这个 Job World 去之前，我觉得 没错， 孩子去玩一下， 我也是这么想的。 来，他可能就会发觉，哦，原来我对海洋也感兴趣。 对 吧？然后就做一位这个，比如说，海洋世界的这个饲养员， 嗯， 都是不错的。 对对， 嗯， 而且听说这个数码的水族馆呢，是外国人， 嗯， 外国游客也是非常喜欢的。 哦，嗯，对，所以说大家去可能会有一些语言上的一些便利了。 嗯，没错。 好的，到这里呢，我们今天的韩国 Job World 这一期的节目就是这些了。 嗯， 希望大家都能够带着孩子来寻找他们的梦想了。好的，那我们下一期大家去的地方呢，是完全的亲近大自然的地方了，是位于京畿道嘉平的沉静园艺树木园，希望大家都能够及时收听了。 嗯， 好，在这里呢，我就要跟丽华先跟大家说声拜拜了。 这么快？ 嗯，是的。 好吧， 辛苦了丽华。 嗯， 这期又给我们介绍这么非常有意思的地方。 好， 下期继续为大家介绍好玩的地方吧。 嗯， 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见。